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专题音乐节目，光影是一杯岁月的酒，香港电影音乐与影歌交响音乐会。本节目监制冯健，编辑制作主持白杰，欢迎您的收听。其实我们都知道，电影音乐与歌曲都是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部成功的电影离不开精彩电影音乐的诠释。我们同样记得，在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是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的辉煌时代。在香港的电影作品中，涌现出许多出色的电影音乐，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就像是一杯酒，随着岁月的沉淀，到如今愈发的香醇。这些歌曲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人生当中的青春，或者是有故事的时光，同样也是最黄金的年华。这些经典的电影歌曲不仅传唱至今，其影响力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了影片的本身。而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作品。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当这些记忆当中的片段再次出现在你的耳边，你是否也已经被带回到那个岁月的时光机里了呢？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用交响乐的形式表现了这些让我们曾经心动的、感触的、流泪的香港电影。演出在珠海和北京等地上演之后广受好评，也感动了很多人。这次 通过对于尹歌演出制作人以及撰稿文字两位老师的采访，当然还有现场的感受，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的多年电影中的片段或许已经被人渐渐的淡忘了，但是这些经典的电影配乐却仍然被人们所传唱着，成为了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最美的画面。听着这些香港电影的经典歌曲，一幕又一幕经典的电影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充满着美丽的光影之中，也让这一杯醇厚的音乐之酒再次感动你我。说起香港电影和香港电影音乐，就必须要提到黄沾先生。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当然就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当中，而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作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成功，除了巧妙的故事安排、紧凑的电影情节、精彩的武术设计之外，另一成功元素就是黄沾先生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配乐。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将中国这首传统民乐的魅力充分发挥出来，使得这首电影音乐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就算是独立出来也具有相当高的欣赏价值。而黄沾先生这样做，不但突出了电影的主题，更是表明了一个华夏儿女的心声，我们人人都要自强不息。这首歌的配乐当中，主音部是大鼓，配合着西洋乐当中的定音鼓等交响乐器，曲中的旋律荡气回肠。说它大气，这个气不但是曲子的气势，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华夏子孙的民族勇气，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当这些气融合在一起，便诞生了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中最振奋人心、最气势磅礴的配乐。而尹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当中同样采用了交响乐的方式重现了这首经典的作品《男儿当自强》。当自强 做个好汉子，背景 如果说光影是一杯岁月的酒，这首歌应该就是70度以上的烧刀子了。这次很凑巧，我们通过对于尹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的主创的采访，也打开了一扇记忆之门，通过电影，通过音乐，找寻曾经驻扎在我们内心的印记。 这次主题叫尹歌香港电影音乐会，但是尹歌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讨论了好多名字最后选的一个。其实当时有个背景，就是在去年香港回归20周年、然后那个和天桥艺术中心， 对， 还有中原院线，然后就委托我来策划一个跟香港有关的一个演出项目。当时想说哎，香港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呢，就觉得就是它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香港电影，很多人应该是通过香港电影来了解香港的，尤其在80后和70后这个群体。那高老师呢，他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评论人，最近一直在研究香港电影，而且写得非常好，就说哎，请他过来一起聊这件事情。后来一拍即合，就说要做一个香港电影音乐会。其实我们这次跟中国电影乐团一起来合作做这件事情。之前的像好莱坞这个电影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意大利的什么电影乐团，他们的演奏是电影配乐本来就是交响乐的。而这次呢，其实香港电影它有个特点， 就像高老师说的，那就是其实就流行歌曲啊、电影主题曲。所以在做交响化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呢，其实这次也是集合了电影乐团很多前辈，他非常资深的，一直管了几十年的那个杜团啊，包括很多作曲家加入进来，是集体创作的。所以这个曲目的就是把每一首曲目就交响化，然后而且这里边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配乐的，原来的流行歌曲里边呢，主旋律的部分是演唱出来的， 对， 而且这里边就要有相应的乐曲去重新的去呈现这个主旋律的部分，同时呢要兼顾到就是说，就是一些虽然是交响乐，但是有一些就是传统的乐器会在， 明白？ 对，所以会用保留了古筝、竖琴、长笛、 二胡 、很多的音乐元素，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而且它的很多情感的部分呢，都通过那个，因为编制非常大，70多人，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个一下子全烘托起来。因为开场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了那个沧海一声笑那个鼓一起来，然后对，一下子哇，就是几个人在那画面上，就是那几个主人公，然后在那个船上， 对， 就是那个感觉一下子就有了。 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的开场，选择的依然是黄沾先生的作品。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黄沾、许冠杰和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许冠杰潇洒自得，而罗大佑则是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印象中一群人白衣如冠，泛舟泱泱江水之中，黄昏之下琴声悠悠，与沧海中一声笑，而又有多少凡尘俗事置于胸外，怡然风流。这首歌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在以后的无数岁月中，又有无数人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又或者在酒过三巡之后，以此抒发自己的豪情万丈。而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也如采访人所说，适时地在交响乐当中加入了民乐的部分，更好地通过交响音乐的方式带领现场的观众回到了那个荡气回肠的画面当中。沧海一声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阵阵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 在我看来，这首《沧海一声笑》应该是香港电影音乐当中最豪情的部分，而在最后一段，三个人的合唱得意豪爽的有一些疯癫，天地间只剩下这云山苍苍，山高水长，这不正是曲阳和刘正风合奏的那一曲《笑傲江湖》吗？最高的评价无非就是说，他是当代香港乐坛乃至华语乐坛当中的李白，他的才情、他的豪情都已经被世人永刻心间，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经典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很多都和香港电影密不可分。黄沾还有另外的一首经典之作，同样也有一部经典的电影作为背景，那就是由张国荣主演的《倩女幽魂》。于是我们又想到了张国荣，这个同样对于香港电影 和香港电影音乐贡献巨大的人。 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 同样是来自于黄沾的词曲作品，但是从第一句开始就被张国荣唱出了整首歌，或者说是整部电影的气质所在。第一句人生路，张国荣唱得高昂积极，似乎对于未来的道路有着激情一般的憧憬。虽然前路艰难崎岖，可是梦和爱却永远在他的心中。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哥哥的声音是开放的，虽然也有些许的沉郁，可是却并不压抑。那样一个单纯的书生对于人生的感悟，在一段快节奏的过渡之后有了更深刻的体现。而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张国荣低沉醇厚的嗓音带入人们进入那个奇幻的世界和故事中，又看到了鬼魅奇美的聂小倩，善良淳朴的宁采臣。香港交响电影音乐会同样也不能放过这样的经典作品，于是在现场也力图用加入民乐的方式来还原整个歌曲的气质，同样在现场也配合了声音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人们回到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而且当大屏幕上面有哥哥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同样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声化变成了一杯岁月醇厚的酒，所有人似乎都有一些恍惚和迷醉了。 放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是目前为止陈凯歌导演无法被超越的作品，1992年的《霸王别姬》当中的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除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对唱版，还有另外的一版更显悲凉，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自己的版本。时代的画卷，历史的烙印，段小楼与程蝶衣，叱咤纵横的霸王和从一而终的虞姬。影片的最后以张国荣近乎人戏不分的完美表演结束，与其凄美的告别，荧幕上响起了这首哀怨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天黑前最后一抹的灰蓝，如同随风飘演的红颜易逝，变成了张国荣此生最精彩的出演。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心事。 张国荣的一生为香港电影和香港电影音乐贡献了无数经典，可是对于这部1986年的电影《英雄本色》来说，人们似乎更会记忆的名字是另外一个人，那同样是对香港电影贡献巨大的人物——周润发。墨镜、风衣、坏笑的嘴角，叼着一根火柴，一个人在街头潇洒地走着。一阵风吹起风衣的下摆，这个无可争议的人就是小马哥周润发。也许是因为他的演技太精彩了，张国荣在这部戏当中的风头基本上被小马哥所掩盖，但是这却并不影响两个人共同创造了经典的电影《英雄本色》，以及这首经典的主题曲《当年情》。没错，这些经典的画面，这些经典的旋律，对于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巨大的宝藏，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

同样，这首被于两岸三地中国人共同记忆的歌曲，由邓丽君柔美动听的嗓音演唱的歌曲《甜蜜蜜》，也成为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和灵魂。经典的光影和岁月酿造的酒，也让我们如痴如醉。而这首歌也在这个春天，让我们永远保有记忆的香甜。本节目监制冯健，编辑主持白洁，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VOL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低压符合区影响，本市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达30度左右，中午前后有点热。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城作为美国诞生之地，必然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和文化之地。不仅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文遗迹，它悠久的文化积淀还为它创造和引领独树一帜的音乐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费城不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音乐发展上，在全美乃至全世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多元化的音乐造诣令无数游客为之向往。而今天我们就用一场音乐旅行看见、品味我用脚步记录的费城。各位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收听左右巡航特别创意。现在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非同寻常电台，回复关键字费城，可以获得一篇内嵌了图文视频的我的费城音乐旅行日志。费城一直是新灵魂乐运动的中心，凭借一首 All of Me 摘得美国公道牌 Billboard 冠军单曲的新灵魂乐手 John Legend 曾就读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毕业之后一直以影响和推动着费城节奏蓝调和新灵魂乐的发展。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draw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You've got my head spinning, no kidding, I 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on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 My headGive your all to me, I give my all. of you.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在费城大街小巷遍布着超过2000幅各种主题的精美巨幅壁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音乐密切相关的。在壁画当中，你可以发现诸多著名的音乐家的身影，以及当地人对于音乐的一种渴望心情，毫无掩饰，洒脱地呈现在了不同年代的楼体立面上。我此行费城还采访到了一位游走于各种壁画之间的女生游客，她叫袁帅，相当好聊的一位热心的女生。在她拍照间隙，我们也来听听她描述眼中的这些音乐壁画。 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费城的壁画。人们在听到一段旋律时，往往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这段旋律的理解，在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画面。同样的一幅画也可以唤起人们对熟悉旋律的回忆，或者是激发他们对音乐创作的灵感，即兴哼上一段。我认为费城壁画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将抽象的音乐具化。另外，艺术是有共通性的，音乐有流派曲风之分，这些壁画则是通过颜色明暗和作者绘画手法来表现这些。其实类似的壁画我在其他欧美国家也见过不少，譬如在佛罗伦萨，在巴黎，但是他们大多都是以宗教为主题。但是换个思路来想，费城壁画其实描绘的也是当地人的信仰，音乐就是他们的信仰，艺术就是他们的信仰。从这些壁画可以感受到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对生活的激情，绘画和音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了。 的确，这就是费城的街头，不同寻常的颜色，不同寻常的壁画的功能。来听这首来自 Bruce Springsteen 的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I was bruised and battered, I couldn't tell what I felt. I was unrecognizable to myself. I saw my reflection in a window and didn't know my own face. Oh brother, gonna leave me wasting away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Till my legs felt like stone. I heard the voices of friends vanished and gone. At night I could hear the blood in my veins, just as black and whispering as the rain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my clothes don't fit me no more. I want 1,000 miles just to slip this skin. The night is falling, I'm lying awake. I can feel myself fading away. So receive me, brother, with you faithless kiss, or will we leave each other alone like this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来到费城的第四节，这里有着非常多元的电子舞曲的氛围，尤其是 drum and bass 低音鼓风格的节奏舞曲备受音乐迷们的喜爱和追捧。乐迷不仅可以在费城城市报 Sean O'Neill 的 DJ 之夜专栏了解最新的电音资讯，还可以获悉费城重要的一些 DJ 活动和派对。这个区域有很多知名的 DJ 和俱乐部云集在此，包括 FluidShampoo, Transit 等人气俱乐部，此外还有 DJ Tom Clontonio, Roland Rizzo 以及 DJ Smooth 等等。下面就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混音作品，来自于 Tom Clontonio 带给我们的 Reflection Heartbeat Remix Edition。到威尔史密斯，想必各位一定不会陌生。这位来自费城的国际当红影星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荧幕角色，但他其实还是一个资深的嘻哈音乐人。威尔史密斯12岁时候便以说唱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进入了演艺行当，成为了费城第一批出名的嘻哈歌手。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音乐人也来自于费城，比如 Tuff Crew 和 Boyz II Men。下面的时间还是来重温一下经典电影《黑衣人 Men in Black》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Will Smith 威尔史密斯早期的音乐作品。 In closing, I know we might seem imposing, but trust me, if we ever show in your section, believe me, it's for your own protection. 'Cause we see things that you need not see, and we be places that you need not be. So go with your life, forget the Roswell crap, show love to the black suit, 'cause that's the men in, that's the men in. 耳边的声音来自于林肯公园 Lincoln Park 在今年的3月份在费城开演唱会时候在现场演绎的摇滚神曲 Numb 引爆全场的开场话。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我们的费城音乐旅行， 费城是 Hardcore Rap 硬核说唱的诞生之地，而如今当地的说唱界也依旧充满了活力，全城时不时就会举办音乐表演，包括在天普大学非洲学生会的定期演出，很多来自费城的音乐人也会继威尔史密斯之后在全美获得了巨大的人气，比方说耳旁来自 Linkin Park 还有 Jay-Z 他们的作品 Numb Encore。 来重温这首经典的硬核说唱单曲吧。Y'all know where I'm lurking, yeah. Can't none of y'all mirror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 it's like hand G rapping his prime. I'm young H.O. Rap's grateful dead. Back to take over the globe, now break bread. I'm in Boeing jets, Global Express. Out the country, but the blueberries still connect. On the low, but the yacht got a triple deck. But when you young, what the you expect? Yep, yep. Grand opening, grand closing.Damn your manhole, crack the can open again. Who you gonna find open a hand with no pen? Just draw inspiration. Who you gonna see? You can't replace him with cheap imitations of these generations. Do you want more? Cook and roll with the Brooklyn Bulls.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oll. For you. Knew if I paid my dues, how will they pay you? When you first come in the game, they try to play you. Then you drive a couple of hits, look how they wait to you. From Marcy to Madison Square, to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just a matter of years. As fate would have it, J status appears to be at an all-time high. Perfect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 come back like Jordan, we're in the 4-5. It ain't to play games with you, it's to aim at you. Probably name you. If I owe you, I'm blowing you to smithereens. Suck a take one for your team, and I need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One thing.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For record sales, you sold out concerts. Come up, you want this encore. I need you to scream till your lungs are sore. Come on. Tired of being what you want me to be. Feeling so faithless, lost under the surface. Don't know what you're expecting of me.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lking. 古典音乐的人们来说，费城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音乐天堂。创立于1900年，被称为是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一直致力于对古典音乐的艺术创新以及精湛的表演水准和饱满灿烂的音色享誉世界。用这段来自尤金·奥曼蒂的降 E 大调圆舞曲第18号作品华丽圆舞曲给我们多一种代入感吧。费城除了在音乐方面造诣极高之外，费城的音乐学院也是世界一流的，其中由玛丽·路易斯·柯蒂斯·伯克创建于1924年10月份的柯蒂斯音乐学院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学院之一，这不止让费城交响乐团闻名于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中国钢琴家郎朗也毕业于这所柯蒂斯音乐学院。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非同寻常电台，回复关键字费城，看一看我的费城音乐旅行，有图有真相。伴随这首来自 Neil Young 的 Philadelphia 游走费城，你听见看见的不仅仅是音乐文化与时代的交融，更可以发现古老的市政厅，或是起个早踱步到费城人民大食堂之称的雷丁市场， 宁肯要排队等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吃到的完美甜甜圈跟泡芙，更不能错过城市当中的大小博物馆。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know what love's all about, and when I see the light, I know I'll be alright. 去往开业于1773年的 City Tavern 餐馆，去拜访一下曾经摘得过七座艾美奖的主厨先生，品尝一下美国历史的味道，或是去往费城市郊的 Simon 老爷赛车博物馆，世界十大园林之一的 Longwood Garden 长木花园。当然最后也不能忘在 King of Prussia Mall 普鲁士国王购物中心去血拼一把，好好享受一下在宾夕法尼亚州购买衣服和鞋子免税的待遇，这才是完整的费城。音乐中可以品尝到的，可以欣赏到的美国诞生之城。在费城有停不下的脚步，有讲不完的音乐故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左右巡航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费城旅游局的，我们欢迎你来到费城体验，发现美国诞生之地。 Welcome to Philadelphia to experience the birthplace of America. We welcome you to listen to 97.4 FM Stereo Go.